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父亲的容颜从唐三脑海中闪过，他怎么也无法相信，父亲那样一个每天都沉浸在劣质酒精中的人，竟然会被一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称为主人。强烈的震撼和突如其来的信息令唐三一时间心中大乱，泰坦的雄躯他也扶不起来，一时间竟然僵在那里。 我看不如这样，先找个安静点的地方，你们再叙主仆之情如何呀？ 啊，正是如此，前辈您先起来，有什么事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谈。 少主，请跟老奴到家中一叙吧。 这 那这样吧，既然已经来到了史莱克学院，我们不如到学院中参观参观，大力神也应该是这里学员的家长，我们同入如何呀？ 那好吧。 这学院谁负责？ 泰坦老哥，好久不见，一向可好？ 原来是你小子，这么多年找不到你，竟然是躲在了这里。我们的账回头再算，找间静室给我们，我要与少主详谈。 各位远来是客啊，快里面请，里面请。 哎，所有学员都回去上课。谁让你们聚集在这里的？小三，你先去收拾一下，换身衣服，然后到四楼会议室来。 是。 唐三和史莱克七怪众人一起朝着宿舍走去。 哥，你怎么样啊？ 小五，别担心，我已经没事了。 小五，你放心吧，我爸爸的七宝琉璃塔已经到了七宝如意的境界，不但能辅助，而且治疗能力也极强，先前又是七宝齐出，哪怕三哥有口气在也能恢复过来，不会有事的。刚才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三哥和那个老头子拼起来了？那个老家伙的实力可不弱啊，我骨头爷爷说他有魂斗罗级别的实力呢。 不等小五开口，奥斯卡已经飞快地解释了一遍。看到宁荣荣回来，本来奥斯卡是大为欣喜的，可同时也看到了宁荣荣的父亲与那位强横的骨头爷爷，他心中不禁有些忐忑。本来准备等宁荣荣一回来就向他表白的心思，不得不先收敛起来。 打了儿子爸爸出来，打了爸爸爷爷出来，他们这还有完没完？没事，三哥，下次他们再找麻烦，我们就一起上。虽然戴老大不在，但我们加起来的战斗力也能抵挡一会儿吧。要是我爸爸肯帮忙，有他辅助，咱们都能顶得住。 唐三此时的心情很复杂，泰坦刚才的表现令他极为吃惊，隐约感觉到他所说的一切应该与父亲的失踪有关。难道自己的父亲并不是一个酒鬼吗？能让魂斗罗为奴的是什么人？再往上，恐怕也只有封号斗罗了。回到宿舍，唐三让包括小五在内的其他人都先回去了，自己快速地洗了身上的污垢，换了身干净衣服，就快速跑到了教学楼四层。来到四楼，唐三正好看到从会议室中走出来的赵无极。赵无极向唐三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快速上前拉着他走到一旁的角落。 小三，我跟你说啊，不论待会儿他们对你说什么，你都一定要冷静。泰坦那个老家伙和宁风致他们并不对盘，我把他们安排在了两个房间，先去见谁由你自己来做决定。不过不论怎样都不要轻易做决定，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推说，等大师和弗兰德他们回来再说啊。 赵老师您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 赵无极指了指双方所在的房间，唐三毫不犹豫地先选择了泰坦一家。泰坦高居上首位，唐三进来时他正沉思着，看到唐三赶忙站起身迎了上来。 没等唐三反应过来，这位大力神已经再次单膝跪倒在地，跟随泰坦一同跪下的还有泰诺父子。 老奴伤到少主，请少主责罚。 前辈，您先起来，我们好说话呀。我现在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您是不是应该先向我解释一下？恐怕你们认错人了吧？我并不是您所说的什么少主，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平民而已。 你的父亲是不是叫唐昊？ 我父亲名讳是唐昊，没错，可并不是您所说的什么主人啊。 如果你父亲是唐昊，那就一点都没有错了。少主，您这些年是怎么和主人度过的？您又怎么会使用那蓝银草武魂呢？ 等等，前辈，您能不能先告诉我，您所说的我的父亲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您会称他为主人呢？ 你不知道，主人什么都没有告诉过你。少主，还是先将你与主人这些年是怎么生活的告诉老朽。如果主人没有说过，那老朽也不敢多罪。 我和父亲从小生活在圣魂村，父亲是村子里唯一的铁匠，每天除了工作之外，他只有一个爱好，就是喝酒。 铁匠？主人，您怎么能沦落到这种境地？当初您可是…… 前辈，我想您真的认错人了，我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铁匠而已。 少主，虽然我不知道主人为什么没有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你，但我可以肯定我是不会认错人的。别的能错，但武魂会错吗？我问你，你的蓝银草武魂是继承于何人的？ 应该是我母亲传承下来的武魂。 那你的另一个武魂呢？在之前你左手中握着的那柄小锤子又传承于何人？蓝银草属于你的母亲，那么那锤子也就只有一种可能，是属于你的父亲。别的我能认错，但如果连主人的昊天锤都认错了，那我也没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了。昊天锤的纹理独一无二，我当年一直追随在主人身边，又怎么可能认不出呢？这是独门武魂啊。 听到昊天锤三个字，唐三全身剧烈地颤抖了一下。大师曾经告诉过他，当世七大宗门中分为上三门和下四门，其中的上三门分别是昊天宗、七宝琉璃宗和蓝电霸王宗。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上三门，那是因为这三大宗门之中都至少有一位封号斗罗坐镇，而下四门的实力虽然也相当不俗，但还没有出现封号斗罗那样的强者。其中昊天宗无疑是上三门中最强大的存在。在大师的评价中，昊天宗与七宝琉璃宗都是一门双斗罗。七宝琉璃宗虽然有最强辅助武魂辅助那两位封号斗罗，但如果对上的是昊天宗的一门双斗罗，却并没有太大的胜机。因此这昊天宗也可以说是七大宗门中排名第一，整个斗罗大陆的第一宗门。而昊天宗的传承武魂就是一种气武魂，名曰昊天锤。对于昊天宗的具体情况，大师并没有多讲，这些就是唐三知道的全部了。此时听面前的大力神泰坦竟然说自己的那个锤子居然就是昊天锤，他心中怎能不震撼呢？抬起左手，黑光闪动，昊天锤重新出现在唐三掌心之中。 这真的是昊天锤？ 是，昊天锤只有直系血脉才有可能拥有，而宗门直系血脉中唯有主人多年一直不在，也只有主人名讳唐昊，不会错的。少主人， 您是说我的父亲是昊天宗的直系血脉？我也是。不，这不可能，如果父亲是昊天宗的人，为什么会沦落到去做一个铁匠呢？ 昊天宗在整个魂师界是何等地位，那是连武魂殿也不敢轻易得罪的强大存在。 论整体实力，能够和武魂殿分庭抗礼的就只有七大宗门，尤其是上三门的五位封号斗罗。昊天宗在七大宗门中是很神秘的一宗，少有人知道其宗门的所在之地，但昊天宗的尊严却是任何人都不敢轻易触犯的，哪怕是当今武魂殿教皇对其也是尊重有加。 如果父亲出身于昊天宗，又是直系血脉，那么…… 唐三突然想起了父亲在临走时给自己留下的那封信，右手从腰间24桥明月夜上抹过，将那封已经泛黄的信取了出来，递到面前的泰坦手中。 前辈，这是您认识的字迹吗？父亲在我6岁那年留下了这封信，离开后就再没有回来。 小三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走了，不要去找我，你是不可能找到我的。你虽然还小，但有自理能力，雏鹰只有自己展翼才能更早的高飞，不用为我担心。你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你妈妈的细腻，爸爸是一个无用的人，你渐渐地长大了，爸爸也需要去拿回一些本应该属于我的东西。总有一天我们父子二人会再相见的，我希望你变得强大，但又不希望你变得强大。自己的路你自己选择，如果有一天你觉得魂师这个职业不好，那就回到圣魂村，像我一样做个铁匠吧。五念，唐昊。 原本唐三一直将这封信当成一个回忆，当成对父亲思念的寄托，可此时再看这封信，结合泰坦透露的隐约身份，信中的内容似乎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含义，尤其是那句我希望你变得强大，但又不希望你变得强大。 爸爸说要拿回本该属于他的东西，那究竟会是什么呢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